82天，警告为民长者。阿萨夫的诗歌。天主亲临众神的会议，在众神之中主持审判。你们不照正义审判偏袒恶人，要到何时？你们应保护受苦的人和孤儿，为贫弱与可怜的人主持正义，应拯救弱小及穷苦的人，由恶人的爪牙拯救他们。他们原来无知无识，在暗中摸索，却把大地的一切根基紊乱动摇。我亲自说过，你们都是神，众人都是至高者的子民。但是你们必要死亡，像众人一样，必要消逝，像任何一位王侯一样。天主，求你起来审判下地，因为万国都应由你统治。